系啊，咁除咗呢个之外，系咪其实今个礼拜都有个讲座咁嘅嘢嘅咧？唔系，其实唔止啊，今日撞期有几个讲座添，系咯。咁一个就动画嘅，一个咧就真系头先讲啦，系写科幻嘅，关于咁可唔可以同大家报一下咧？ 嗱，咁其实我哋之前都有报过一个系呢、這个汤显证明啊嘅日本动画大 师 班啊， 系啦，即系之前做呢个恶魔人就，但系个 style 就好艺术嘅， 好怪嘅， 系啦系啦， 怪嘅个恶魔人， 系啦，冇错，咁就会嚟咗香港同大家即系做一个讲座啦，咁就系今个星期六嘅，系啦， 系啦。咁就喺香港公开大学嘅银禧学院二楼。 哦， 系啦。咁但系嗰个咧就其实一早要报名啊。咁我谂我都可能迟咗报，好咁就所以应该就冇发挥啦。 哦，好。咁啊唔紧要，咁睇下佢会唔会有机会，有时咧会有个现场嗰、那个 live 都有機會嘅，睇下有冇先。 或者可能到時有個錄影睇翻。 都有機會嘅，係咁呢個就會連動到咧，之後佢哋有啲嘅去日本學習嘅一啲嘅計劃嘅，係啦。 冇錯，交流。 係啦，係啦，即係真係去日本嘅，係啦。咁啊，就算你當跟團都冇咁抵啊，係啊。咁當然唔係話怎報名嘅，你需要 submit 你一啲嘅作品啊，咁樣去等你甄選嘅，係就係咁啊。好，咁如果去唔到呢个唔紧要，咁仲有另一个咧，就系同写作有关系嘅，有介绍下。 系啦，咁就叫做呢个 AI 普拉斯，咁就系呢个陈杰斯教授 X 呢个罗洛敏嘅。 咩 X？ 即系人哋嗰个字读 crossover， 大佬。 crossover， 你觉得粗口咁大佬？冇人 X 边个系咯？ 系。系，就佢哋两个 crossover 嘅。 系啦， 系啦，咁就叫做暗流体科幻讲座系列零四。 即系其实今次系呢两位讲完啫，四次唔同嘅，好似系啊。咁其实已经系咪第四次啦？但系之前咧，好似有啲唔系喺香港，好似有啲喺台湾嗰边嘅吓。咁啊，今次就香港啦，系啦。咁啊，喺边度咧？ 喺呢个成品啊。 成品书店。 系啊， 系啦，喺边个？ 但系太古城中心、啊。 太古城中心 系啦， 到喺边度啊？几多楼 啊？十睇先楼啊， 应该系关科啊。 几多点？ 关科啊，就系就两点半至四点，下昼就24号。 系，冇错啦。咁睇下我哋吓、啊、都，我哋都会抌出嚟噶、那个节目，系咯，系咯，会尽早系啦，嗯。 讲得切嘅都可以去， 系啦，去睇下，系啦，系啦， 系啦，或者我去完可能都会吓录下音同大家讲下。 冇错，系啦，咁啊，大家值得去参加嘅，因为呢个就应该去就得噶啦，呢、這个系咪？系咯，嗯， 嗯， 冇错啦。咁其实佢哋都系推，即系提倡系即系用科幻去讲一啲香港嘅事咁啦，系啦。 嗯、 有啲十年咁样，我谂系咪？即系或者有啲佢哋叫做香港未来主义啦，系咪？即系好似非洲未来主义一样啦， 系 系啦。咁佢其实用科幻去讲一啲香港嘅呢个一啲嘅困局啊， 系咯。 咁其实咧， 我 有 听过佢个广播剧，我有听过。 系、哦、嘛？你有听过如何啊？你觉得？ 疫区调查，我觉得就真系好似你咁讲啦，就似有少少似十年嗰一种，佢用一个深水埗变成一个疫区，即系一个有疫症嘅疫区，就已经封闭咗，嚟、 嗯、 代表香港嘅，其实佢系、 嗯、 哦，即系嗰个深水埗就系代表香港啦， 系啦系啦啦，系啦，咁啊有啲有啲警察啊要攻入去，佢哋点样防守啊？ 即系九龙城寨咁啊，有啲 系啦，咁佢用咁样嘅比喻，香港即系可能。香港嘅而家嘅情況啊，諸如此類啦，嚇、 嗯、 咁、啊、我覺得都有趣嘅，因為個廣播劇亦都唔係好長，即係廿分鐘到， 係 廿分鐘到嘅啫。咁有興趣嘅，其實可以我哋群組都有條 link 嘅， 貼咗上去 去聽一聽啊，睇人哋啊，咁而家咁佢搞咩咧？咁我諗你都攞到個概念嘅，聽完呢個廣播劇之後，係、 嗯、 啦。 咁同埋今次嘅主題就係講呢個 AI 嘅， 一個講座 系啦， 系、嗯、所以呢个都系有趣噶，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哋又成日想搞噶呢、這个广播剧同故事，不过我哋啊，碍于人手又不足， 時間又不足，係咪個禮拜就準備個節目都做到派到咁就係啦。 可以試下聽下呢、這個，睇下 聽下呢個先啦。如果大家喂係想唔想搞啊？我哋都其實大把呢啲古仔啊，有冇人想一齊搞咧？唉，快啲聯絡我哋啊！想搞古仔或者想做國幕劇嘅朋友， 係啦， 聽下人哋又點樣做先，係啦。咁又唔係話一定要話哇好好啊咩？咁其實都係有個概念咁有就得噶啦。其實一個短劇咁嘅啫，係啦，係啦。咁、你聽下人哋又做咗出嚟如何啊？咁 係啦， 好咁啦。好，我有冇讲漏啲咩？有冇啲咩 topic 我哋讲漏咗嘅？有冇啊？ 就冇，因为今个礼拜原来又系冇 X file 度嘅。 哎呀， 下个礼拜先。 今个礼拜都系冇嘅，我唔讲点个等值都冇嘅咧，原来又冇嘅。 睇 IMDB 去下一集 啊， 停咗两个礼拜。 我真系放新年啦，佢真系。 唉，真系等值都冇。 但系 Jun Melda 同阿 Scully 都去咗大陆。 唉，要去咗拜年，佢哋都。 好啊，咁啊，下个礼拜先有 ，OK， 好嘅。 系啦，下个礼拜先做翻，系啦，咁就所以都冇啦。 因为我哋又提咗录音咧，咁变咗有啲其他，就算有做嗰啲，我哋都未 啲讲得切， 系啦，啲狂赌之冤咁，我唔知道大家仲想唔想听落去啦，系咪？即系继续赌啦，总之。 继续笑啦，我哋 继续笑啦，系咯，唔长讲啦，系咯，冇咩特别嘅，系咯，系啦，咁其实呢系咪应该我哋仲有个新嘅劇上咗，咪即係有个新嘅片戏呀，系咪戏嚟嘅。呢个上咗就应该我哋会下个星期。 今日我哋录音嗰时先上，所以就点都睇唔切。 係啦，即係就不如下星期睇完啦讲，但可以介绍下先系咩嚟嘅呢。 可以介绍下先。因为都个导演我諗我哋三个都应该都鍾意㗎啦， 就是 David Bowie。 David Bowie 个仔呀。 个仔係啦，即何海人啦、 啊。唔係姓 Bowie 㗎喎，佢係姓钟㗎喎。 叫 Duncan 钟。 咁我咪 David Bowie 係艺名嚟 嘅啫。可能係啦，我觉得应该 係。 咁之前有套我哋都好鍾意嘅，但有部分朋友可能觉得佢闷嘅搬呀。 盾搬係 啦，咁就可能有啲人唔係太喜歡啦。咁另外有套就我大部分人都中意嘅叫《危機解碼》，就係 Source Code， 即 係 火車爆炸啊嗰套。 嗯， 係啦，查即係不斷咁 loop 去查出佢係咩事。 冇錯， 大部分嘅觀眾都中意 呢套 OK 嘅，呢套好多人睇都好睇嘅，係啦， 好中意嘅。 搬就純粹係因為成套戲都係一人一景啦、啊，或者喂，其實佢兩個人，但係都係同一個人做嘅，因為 call 嚟嘅，咁所以其實都係一人一景。咁呢樣嘢信息咗啫，但係論故事咧都好睇嘅。咁啊， 有創意， 有創意嘅，係啦，即係點樣低成本，但又拍到一個科幻，但係出咗嚟個其實係好賺。即係當年咧，好多人都話嗰、那個真係嗰年最好嘅科幻片就係搬。 系， 系啊，真系好多人都咁讲，系，即系当然呢啲系讲紧科幻迷啦，系，你介绍俾啲 friend 睇，真系俾人问候啊，大佬，系啊，系啊，唔系讲少，我就濑过啦。 Source Code 咧就真系差唔多，我谂九成。 Source Code 就人都话好睇嘅，你咩人睇都觉得 OK 嘅，系啊。 咁再数近期啲佢导演嘅戏就系《魔兽世界》。 魔兽冇错，呢个就 fans 级嘅人就会中意， 就会中意 fans 级就或者未必太喜爱啦， 都唔系好，因为唔好理解佢个世界。 冇错，怪啲， 咁就吓怪啲。咁 嗰套啊，明明好靓仔嘅，吴彦祖又见唔到样，变咗一个怪兽， 变咗只怪兽。 乌尔丹啊，即系总之系一百嚟嘅乌尔丹。 系啦，咁就系咁呢个导演系啦，咁啊最新作。啊！又系我哋有爱有恨嘅 Netflix 嗰度独家原创做嘅， 系啦，仲要同搬系竟然有关嘅，同呢个月 系啦，佢哋月球，佢哋个故事简介就话呢个 Moon 就系 Moon 嘅精神续作，咁我谂系同 Moon 系同一个世界观啦，可能系。 我就唔知系咪，不过就应该啲关联。 佢话个故事就发生喺2052年嘅，就喺柏林嗰度发生嘅。咁就我睇过个 trailer 啦，佢就比较似 Blade Runner 嘅。 哦，即都唔系我哋而家咁嘅，嗰个世界都系未来嘅， 都系充满啲危险光环 啊，有飞天车啊， 有飞天车噶， 系 啊，飞天警车啊， 唔系咁远嘅未来啫，已经出飞天警车， 系啊， 咁样 ，OK， 咦，咁佢劲过 Moon 喎 ，Moon 都冇呢啲嘢嘅， 劲个投资肯定大过 Moon， 我唔系啊，我意思就 Moon 嗰个世界反而现实啲。雖然佢冇影過地球，但係起碼你見到佢用到上太空啲嘢都唔係咁。 佢太空嘅科技 都唔係好，都好正常係咪？咁冇嚟地球飛天車啊？咁點解月球冇飛天車？ 係咯，佢唔似喎，咁即係可能係未必係都係同一個世界啦，但係有啲可能唔知有啲咩關係 啦。係 啊， 你通常咧嗰啲 send 上去呢個太空啊，或者嗰啲嘢咧，其實係會落後幾年唔出奇喎。唔係因為佢成個 project 係舊， 咁又 係一路做落去噶嘛。 咁又係，佢 係啊，所以反而會舊少少 嘅。原本嗰個主角嗰個真身都好似老到就係死定死咗啊！我唔記得咗啦，係。系咪？即系演可能死咗 啊！ 系，咁又系，咁又系，可能佢嗰个科技系停留咗几廿年前。 嗯，个太空站可能起咗好多年噶啦。 系啦，咁有机会地球已经唔系咁嘅，系咁又系，咁又系，都有呢个机会嘅，系啦。咁佢事实上亦都冇实质影过翻到去地球佢系点样，因为佢就完咗。可能系唔同晒嘅，有机会系。咁佢冇话呢个系一定一样，可能有啲即系唔知有啲咩关系，咁所以更加要睇啊。 咁但係個故事都幾小品嘅，佢就話講一個酒吧嘅老闆 bartender， bartender 就係揾一個佢失蹤嘅女友，因為個故事提要就淨係得呢一句嘅。 我相信唔係咁簡單嘅。 應該 冇係咁嘅。 以呢個導演拍嘅冇理由。 冇可能嘅，係啦。呢個只係一個引子嚟啫，我相信。 因為佢裡面都有啲近年大都有啲明星做嘅，有矮俠做嘅，佢係。 個男主角。 佢好似唔係做男主角，好似做一個配角嘅，佢唔係做個 bartender 嘅應該。應該係啲配角身份出現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呢個導演拍得嘅，我覺得都可以睇下嘅，都可以留意下嘅。 我一定啦，我覺得呢個先奇葩啊呢個。 係啦，就呢個而家有得睇㗎，如果你有 Netflix， 係有得睇㗎啦，係啦係啦。 係因為已經上到 大。我哋又未講得切，真係錄音得黑，係咯。 我哋趕唔切，係啦。 係啦。 不過下個禮拜應該都會。 系啦，下礼拜又唔系有啲咩大科幻片噶啦，咁不如下礼拜同大家讲下呢套啊，系咯。 系啊，可以倾。 不知我哋成日好惊咧，而家咁多戏咧系抌咗上 Netflix， 好多人都冇睇嘅。 系咯。 都变咗你第时咧，可能你过一年半载同人讲翻啲，掂下嗰套科幻片好正，都有到咁嘅戏嘅咩？啲人都唔知。 系啊，因为你唔系入戏院睇啊嘛，你可以 唔 睇，你成日觉得好似电视睇完就 你话咧嗰套戏佢冇睇过，但系佢都唔会唔知有套咩戏啊嘛，就系咪先？你可能讲下嗰套我冇睇，但我有听过嘅，系啦，我听过啲，我睇过 trailer 嗱，而家呢啲咧，分分钟佢冇听过，亦都冇睇过 trailer， 咁即系其实我觉得对一个即系成件事啊，大家嗰个交流好大伤害嘅，系啊。 系啊， 即 系 越嚟越 深 嘅，越嚟越大，系啊，冇错，冇错，明明可能嗰套系好戏嚟嘅，咁但系就因为系上 Netflix， 可能都唔系个个睇过。 吓，因为你起码喺港铁站，你又唔会见到广告， 唔会啦，系咯。 平时媒体你又唔会有宣传，咁 佢就唔知有出咁嘅嘢，系啊， 好少人知啊会。 其实会唔会出翻碟嘅咧？呢啲做完 Netflix 嘅戏， 之前玉子我就未见过有碟出过嘅， 系咯。即系会唔会连碟都冇出，咁你点样会流传到咧？系咯， 真系唔知。即系你唯一嘅媒体就因为 即系死亡笔记咁，即系唔会出翻碟噶啦，应该 咩嗰度跛又冇出翻碟咁咯，系咯， 即系就算啲做得好嘅，喂，咁我觉得玉子都可以买下，但系冇 玉子绝对好啊，其实 冇出过咁样，系咯， 冇出过，系咯， 有魏英雄做噶嘛，系咪？ 唔知点解咁 啊 ？Asian one， 一人饰演两角啊！ 系咯，即系 Netflix 做过嗰啲，好似真系唔会出碟喎。 系啊， 好似冇出碟喎。 有冇咧？有冇试过系有嘅咧？ 你咁样提起，我真系唔多觉喎。即系之前有一套小成本嘅，又唔错嘅，讲可以讲鬼故咁样嘅科幻故事，即系讲啲军人去。 系，嗰个其实拍唔 错 噶， 冷凝水。 嗰个冇出点喎，嗰个都系。 冷凝水啊，嗰个叫做。哦。 哦，唔系，即系佢个技术叫冷凝水。 哦。 咩名我就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啦。好啊，嗰度拍得唔错噶。 O K 啊，咁但系 O K 噶， 点啊嗰个，都 冇啊， 出到 边个 系咯？ 唔系你嗰个就系出啲都唔系咁知名嘅，唔奇啊，就系有咩玉子啊嗰啲冇啊。 你同埋呢一套，我哋嗰个你嗰个导演你都出名啦。 系啊， 上次 喂 拍完魔兽喎， 唔系你直情 危机解码喎。 哦，你讲 Lee Chan， Lee Chan 系咯，咁你呢个导演 唔系我想我嗰个玉子啊，即系玉子系即系都好出名啊，咁你仲要都行过康城噶，咁 冇就係、是、咁就上完就係、是、 就係、是、上完就冇咗件。 定係佢哋上咧，其實有一個好長嘅期先可以出碟咧。 可能佢保障翻自己個點擊率啦，又要。 系咯，因为可能佢都会唔会而家都仲有一睇嘅咧？我会唔会应该可能都有？ 哦，有，佢啲原创咧就佢有分两边嘅，佢、 哦、 有啲另外佢买翻嚟啲片咧，佢会有个期限嘅。 哦，咁嘅。 可能做上架可能一年或者半年，咁佢会上架噶啦。咁、 哦、 但系如果自己原创嗰啲，基本上会应该会摆长时间嘅系。 哦，咁所以就可能就所以就冇咁快啦，就算有碟。 系啦系啦，可能再要等耐啲。 咁样。 咁就有少可惜 咯。再 Netflix 睇啦， 即系大家都已经记得有出咁嘅嘢啦，已经系啦。 系咯，咁啊比较可惜啲咯，有啲好戏嘅咁啊可惜。 系啦，好戏嗰啲可惜咯，系咯，唔好戏嗰啲就算。 好戏嗰啲唔好理佢啦， 好戏嗰啲好彩系 Netflix 做啦。 即系钢炼嗰啲做完就算啦，即系唔 该。不过我都觉得唔系噶，你钢炼其实你原先如果唔系 Netflix， 咁我睇翻香港都有机会上下噶嘛。 有机会上噶，其实都有机会。 应该会上啦，咁但系要睇。 名气吓，以嗰个名气系。 系咯，但系咁你 Netflix 就直情唔会，大家有机会。可以喺戲院睇咯， 冇戲院睇到啦，係啦，咁又可惜啦。 即係或者呢一套咩滅境咁孤物論點啊？即係我覺得悶啲啊，咁或者朋友睇過覺得好睇咧，即係呢套你就係冇機會喺戲院欣賞。 係咯，如果咁樣買咗滅境，咁會唔會唔出碟咧？以後又啊，真係唔知啦，咁就 唔知啊，係啊，係啊，咁所以變咗都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呢套喵係咪即係叫做即係叫咩咧？ 喵未有譯名。 系，即系喵，即系平时我哋识咗个声咁啦，即系冇哑咗噶嘛，即系吓吓，系啦，别声咁啦，系啦系啦，系咯，点解呢个戏会叫个系啦，叫个咁嘅名嘅咧？好似同我头先你讲个简介又好似楞唔到咩 关 系，咁到底咩意思咧？咁当然唔会咁简单啦。呢度话得话明系一个嘥骨烹嘅古仔，点会系去揾下人咧？呢个只不过系个引子嚟嘅啫，相信后边系有古仔嘅。有啲怪嘢嘅，相信系。 即系唔会净系个男主角吓出唔到声咁啊？ 哦，呀，肯定唔系啦。即系既然你话系同 moon 有关，会唔会都系同人造人啊？呢啲有关咧，咁样。系啦，到底仲有几多人？系啦，到底仲有几多人其实系人造人咧？咁你唔知系咪？系啦。系啦，咁啦，咁啊呢个要睇啦，点都要睇啦，系啦。咁呢个下个礼拜 要注目啲， 同大家讲啊，系咯。咁仲有冇讲漏啲乜嘢？讲埋啦。 冇啦，如果要报翻啲料就 好啦。好，咁有冇啲或者产品咧？有冇啲咩嚟玩具咁出咗？会讲几句咁。 喺玩具有啊，玩具我啱啱今晚买咗三个玩具翻嚟。 系 就系，终于就系我上次喺个 CV 玩过嗰三个 Pacific Rim 嗰三个高博云啊。系啊，咁我一次过已经买咗三只啦。 即系主角嗰只。 唉，我用$500唔使就买咗三个机。 最平嘅主角嗰只，好似话。 最平系只需要$120啫。 系啦，睇反斗城。 我买个模型啊。 系反斗城啊，一定要系嘛？ 吓，唔使我喺街买啫。 哦，即系街价都系主角机平啲。 系啊系啊系，因为定价系主角机平啲。 定价系平啲嘅本身，我 啲价都系主角机平啲。 哦，我以为系反斗城益大家。我唔系，我唔使嘅，即系换药铺都系名嘅 ，OK。 旧水有找， 有 错三个。 好，即系各大玩具啊，店有售啊 ，OK。好。 系个水准其实唔错嘅，因为即系以$80一个咁嘅 figure。 嗯。 哇，你美国玩具都买唔到啦，你。 得系啦，咁佢啲活动啊都 OK 嘅。 OK 嘅，靓仔嘅，非常之大嘅嗰个活动范围。系啦，所以 拍市 同埋佢。卡士其實佢就都係基本武器啦，即係劍啊，即係換。 即係手可以變咗個轉咁嘅嘢啦。 嗰啲佢都有齊嘅，都有齊嘅。係係係。 哦，即 係你要求 嗰啲嘅。 係啦，下個月做嗰集嗰幾隻係。係。 OK。 佢同期都會出埋嗰只怪獸嘅，但怪獸我冇買到。 但怪獸唔喺呢個系列㗎，好似。系嘛？ 嗰个怪兽变咗朗胶公仔嘅。 哦，朗胶公仔嚟嘅啫，好似。 系啦，咁仲卖到$200+喎，觉得。 咁样咯。 咁我就买咗三个机械人翻嚟扭下就算啦，系啦。 喂，唔系有四个嘅咩？应该未出嘅一个。 佢而家就出咗三个。 哦 ，OK， 定系五个嘅咧？ 我 唔记得咗啦，系咯。 佢好似有五个定。 系咯，五个系咯，战队嚟噶嘛，好似系咯，会合体噶系嘛？ 咦，个 robot 云，我点 都玩具应该冇啊？ 咁佢合体都不合理嘅，唔会噶，因为都系另一架机嚟嘅，应该系咯。 即係恐龍戰隊咁樣打埋一住就算啦。 另一個玩具嚟嘅，就算有都應該。 係啦係啦，咁呢個就最新啦，因為我今日啱啱買嘅 啫。 係。啱啱今日 即係都 OK 嘅，都值得嘅。 OK 嘅，因為佢同期亦都出咗模型版啊嘛。 哦，得唔得？ 咁模型版我覺得就你大家差唔多差唔多咁嘅價錢。 仲要砌。 咁我覺得。啊系仲要砌， 仲要仲要冇咁喐得系嘛？相对 你就算喐得，你都唔敢喐啦。你 系会散，冇错。 咁咁大动作， 咁嗰只超合金嗰只第一集嗰只又 嗰只都出咗噶啦，都见咗街。 我见相咋，咁佢系着晒灯又成都几靓咁噶。 系啊，靓噶靓噶，嗰只靓。我嗰次都有玩上攞上手玩啊嘛。 系 咁都觉得系重手同埋 唔错嘅， 同埋靓嘅。错嘅，佢而家街价都系卖千零蚊，即系同基本价万万差唔多嘅啫，其实 系。即系你意思就 initiative？ 系啦系啦，差唔多价钱嘅啫，其实佢哋而家系。咁其实都 OK 嘅，咁睇下你中唔中意第一集咯，其实系。 我叫佢出得几靓咁咯，即系好似靓过套戏入边个样嘅，我觉得。 哦，佢而家呢三个 Robot 云都靓过套戏嗰个。 系，即系日本自己将佢即系可能即系整。 收翻 个型靓仔啲，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又中意收得靓啲嘅， 系啦，套戏入边嗰似人啲嘅个身形嗰啲，咁呢度就机械化啲，咁啊靓。 佢似翻有少少似高达咁嘅样咯，变翻即系机械 人啲， 系啦， 系啦，咁啊戏就另外一件事啦，好唔好睇啊？我都唔知啦。 佢就 几 好玩嘅， 系啦，但系睇啊， 你讲紧我都一 都玩紧。即系睇就点都要睇嘅，下个月就有噶啦。呢、這个 不一定下个月尾就做啦，系啦。 系啦，咁啊有景甜啊，警告啊，大家先系。 系唔知佢会唔会揸机咧？ 吓、啊？哦。 唔知佢有冇份揸机啦？ 唔知啊，啲人都唔想见到佢，系啦。 系。 佢咪即系好似美丽小姐嗰啲角色嚟噶，我见到咋。 系咯，好似好威咁行出嚟啊嘛。 系咯，唔系大哥城咁咯，直情。 系咯。 着晒白色咁仲咪大佬？系咯。唔知啊，系咯，咁我谂唔系成日冻喺度啩，唔知佢啊， 唔知会唔会做中国总理啦？ 中唔系啩，咁得人惊？ 唔知啊， 咁得人惊 都做到噶啦。 系，咁啊到时睇啦，系咯，我见佢好似好大粒咁噶，个感觉好似 系。系啊，到时睇，一定要睇嘅。 会唔会成套戏都有咧？咁啊唔知啊，系。 嗯。 咁啊，男主角就系呢个白冰啊，白冰黑仔。 系。系。佢都系做上。嗰集個司令個仔好似 係，係啦係啦係啦， 喺畫頭好似係嘅嚇， 係啦係啦係啦係，係咁到底今次有冇合體啊？咁就到時睇啊，未知。 拭目以待啊！ 初唔係啲怪獸肯定合咗體啦，但係佢哋嗰幾隻機係咪會合體嘅咧？咁啊，有咁講過嘅。 拼啊！嗰三隻機械人點拼都拼唔埋啊！即係可能攬埋一住就算。 可能攬埋一住 Power Ranger 嗰只咯，唔使合理嘅。 係 咯。咁或者未必合嘅，佢講啫。咁即係有咁嘅概念話，今次會玩合體咁。咁嗰時講係肥佬講嘅，唔係呢個導演講。 可能就改咗都唔定啦。 可能改咗啦，咁佢變咗啲怪獸就肯定合咗。唔需要太認真嘅，我睇有啲 Power Ranger 嘅感覺嘅，係。 係啊。 係啊，唔需要太認真啦，即係啲嘢已經唔使咁靚嘅，你見到啲特技做得。 係啊。 即係冇第一集咁靚嗰啲，係啊。第一集啲機械人真係做得好靚嘅，咁今集就。 係。換埋導演啊嘛。 係唔係啊，肥佬噶，所以。再睇啦，当系炮谷片睇下啦，到时系啦，好唔好？ 好啦，玩具就 冇啦。OK， 好啦，咁下个星期有咩讲啊？真系好似冇喎。 下个星期有咩戏做系嘛？ 系咯。 啊，我哋讲留咗套《星空浩劫》。 系。其实可以睇。 哦，《星空浩劫》冇错，下个星期系做《星空浩劫》。咦，我哋谂住今集讲埋啊？ 唔讲， 介绍下， 系啊， 介绍下啦，系 咯。哦，介绍下 先啦， 咁啊，介绍两句啦，好嘛？有咩嚟嘅？ 介绍两句咯，系其实咧，佢系应该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原来。 系有个历史事 有个历史嘅， 系啦。 咁就系讲有俄罗斯喺有一个太空站啊，就因为失去联络， 即系成个人造卫星咁嘅样嘅啫。啊，你谂个所谓太空站系。 系啦。 系啦系啦，失去联络咁就。要佢就话某经过唔知几多72小时定几多小时咧，就会跌落地球噶啦。 哦， 咁咧佢就俄罗斯就要派人员上去对接，用人手控制翻嗰个太空站。 系， 因为佢惊跌落去嘅，跌咗落去美国嗰度，因 为咁、就大镬啦。 当时系苏联嚟嘅，因为冷战期间。 系， 咁苏联人就唔想佢哋嘅科技就落入美国人嘅手上面。 系。 所以佢哋就一定点都要救翻嗰个太空站。 翻翻嚟。 咩咩科技八匹？ 我真系唔知 道。黑炮啊！以为啊， 就算救唔翻，即系控制唔翻个太空站， 系 射导弹都要射佢落嚟噶啦。 系 点？你点毁灭佢都可以落入美国人手。咁同一时间，美国亦都发现发射咗诶呢个应该系挑战者一号嘅穿梭机啊！佢哋苏联人就怀疑，因为佢哋好怪嘅嗰架穿梭机咧。里面咪有个仓嘅，系冇带嘢上去嘅。今次系， 想佢想捕猎佢， 佢哋就怀疑挑战者就系想上去攞呢个太空站落嚟嘅。 咁就系咁想射爆个挑战者好啦，系嘛？ 佢系想射爆个太空站，佢又未够姜射爆个挑战者字，系啦。 但挑战者后屘真系爆咗嘅话，历史上系有关 系 嘅。 咁就系讲呢一个故事嘅， 冇错， 嗯。咁三月一号就会做啦呢一个。 系，其实我望过下噶啦，不过我见到中间一大段 系 讲地球嘅，点解唔系全程喺太空噶？ 我都睇晒噶啦，其实都，咁就都拍得几缓慢嘅，其实系。 系。 即系你唔好当 Gravity 嗰啲咁样睇啦，就一。 系啦，你当 Gravity 就奶硬噶，系啦。 奶硬。 咁喺外太空咧，收你嗰架嘢都唔系话好紧张，系攞住个嘢喺度敲嘅啫。 总之就好闷嘅，其实个过程亦都闷。但系你话拍得好唔好呢？咁如果你以一个科普电影啦，我当呢部，因为你始终真人真事啦，就唔系 就好现实咁表现咗太空。 好现实都表现出嚟嘅，真系真系现实。你嗰特技系咪差呢？咁我啊觉得，咁你同荷里活级数就未有得低。 系因为佢唔系荷里活片嚟嘅， 真系苏联嘅，真系真系。 咁就系会争少少，但系你话好渣，佢又未至于嘅，其实都。即是可以望下的，其实我觉得。 都好过寻秦记的。 我绝对好过，绝对好过。但是你说可唔去到 Gravity 那种呢，或者 Interstellar 那种呢， 咁 就 唔到。 你唔好諗啦，一定唔会嘅，一定唔会嘅。係啦，就係咁。 咁去到好似上次阿波罗13都未到，我驚。 係呀，可能未到嘅。因为佢喺真空状态漂浮嗰时，你又见到嗰啲太空人啲头发会飘啊，即佢做得唔係咁細緻嘅，其實嗰啲嘢係啦。咁但係有佢引外太空景咧，有啲就認得都幾靚嘅。即係太空艙裏面就麻麻嘅啫，其實真係。 同埋佢有出現有一個見到啲光嘅異象啊！咁到底係出現外星人啦、啊、天使啊，定係一個咩嚟嘅？ 係冇嘅，只不過係太空異象嚟。 咁佢係一個懸念嚟嘅，即係初都唔知係咩嚟嘅，係咁啊！呢個你可以叫吊住大家想知道係咩，咁啊睇落去啦。 是啦，但是到最尾都是话冇嘢嘅啫，其实。 是啦，咁呢个啊 ,Miss Scherzer 哋係有讲解嘅对呢、這个，因为佢哋个会係去咗睇咗呢个首映嘅，咁啊睇下啦，佢话会下一集可以同大家成讲解呢一个事件。 佢可以讲，我觉得会更加好，因为 冇错。我讲咗约咗㗎啦，係啊，不过我哋到底可以一手讲啊，定可能如果唔啱时间就唯有係啦同佢录啦，咁冇办法。 同埋呢套戏嘅 end credit 嗰时候，佢会播翻啲真实片段出嚟嘅。咁我睇翻，其实有啲嗰啲人嘅选角其实都几似嘅。 哦 ，OK、 啊。所以你唔好怪嗰啲主角有肥甩骨。 即系点解啲样系咁嘅？因为个真人都系咁。 系啊，真人都系。 所以靓仔嘅其实。 即系唔会揾刘德华饰演杨利伟噶嘛？ 系啦，佢哋都系嗰啲咁嘅骑呢样。 即系杨利伟会可能系卢海鹏饰演噶嘛？ 系啦，都系普通人嚟 嘅，即系可能罗海鹏都靓仔啦，就 系 已经系。 系啊，所以咁嘅。 系 啦， 嗯。 对我哋嚟讲，可能头先讲啊 ，Netflix 做嗰套仲瞩目过呢套，我觉得系个吸引力仲大啲啊，其实系对我嚟讲系。 系绝对系。但系就系咁啦，呢啲即系好难讲，即系上画呢一件事真系吓。咁但系呢套我哋有呢套戏嘅名气嘅，呢套太空片 咧系。阿新，你系咪话佢系？俄罗斯奥斯卡的最佳电影嚟噶， 系啊系啊， 哦， 我都不知点样， 因为我见到上映戏院都系得几间啊啫， 系咯， 哦， 俄罗斯奥斯卡系咩嚟咧？ 上奖最佳电影， 即系佢自己搞嘅， 吓、哦，应该系啦， 嗯，咁呢啲会唔会系啲国策嚟噶？即系一定，即系例如，即系定战狼二咁去参加呢、這个， 即系呢个 最佳外语咁啊？ 都有啲大俄羅斯主義喎、啊， 我呢套絕對係啦、 啊。可能真係喎、啊，可能真係喎、啊。 呢個絕對會啦、 啊。人啊嘛，咁應該係喎、啊。 係咯，即係冇理由啊！因為其實俄羅斯電影唔係咁渣喎，其實俄羅斯有好多好好嘅電影嘅，即係其實即係大家以為 嗰套超級英雄嗰套都係啦。 俄羅斯唔一啲都唔渣嘅，睇特技啊嗰樣嘢都唔係渣嘅。我睇佢嗰套係 咩 Night Watch 啊 ，Day Watch 唔係講科幻，我就睇嗰套係講二戰嘅啫。哇，其實拍得好靚啊啲嘢， 係 唔同嘅，係同美國啲片唔同，但係佢有佢嗰種嘅美術嘅效果㗎。即係你冇睇到俄羅斯美術其實好厲害㗎。 係會唔同我哋唔同。 唔同，但係佢係好犀利㗎。如果你睇嗰啲咩歌劇啊，你都知㗎啦，歌劇啊，咩芭蕾舞咩，其實佢哋好高㗎。 系咪少啲德國嗰啲咧？ 系啊，有啲嘅，有啲嘅，有啲似嘅，有啲似嘅，即係嗰種 feel。好似其實佢哋喺藝術方面好高㗎，俄羅斯唔係都少啊。 我哋就比較少會接觸到咯，因為香港會好少上。 好 當然啦， 即係如果你話咧傳統嘅，即係話攝影啊、拍攝呢啲咧，佢哋好高。不過意思即係話做啲 commercial 嘢，我就唔敢講啦，係咯。 系， 佢都唔系渣。上次喺嗰度超人嗰度都 OK 嘅拍得，咁佢唔渣过佢科幻，俄罗斯科幻都系一定嘅地位嘅，其实系啊。所以就我哋当然少接触啲，系啦，即系以前老番时代，反而仲大机会啲，因为佢哋会连嗰啲都出，但系而家就少啲啦。你唔会话，同埋你嗰啲人一定有中文字幕噶嘛，所以你唔怕睇唔明，咁你唔会买到真系俄文嘅。嘅碟咁樣噶，即係唔中意講咩。 啊，呢套戲都係講俄文㗎，呢套 喺呢度當然一定係喎，呢套一定有中文字幕啦，大家放心。係 啦， 放 心， 係啦。咁下禮拜同大家講下啲 太空片嘅，其實都可以嘗試入場睇下嘅。其實 哦，係絕對係，佢係講現實 事件嚇。係 啦， 事件知道嘅，我諗你睇翻會覺得都幾得意。 佢係講咗啲現實嘅太空科技嘅。 係，冇錯。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唔係？你唔可以用科幻咧，因為佢係現實㗎嘛。系咯，嚴格嚟講唔係科幻啦，科普啫嘛，定係係咯，咁啦，咁啦，咁呢套下個禮拜可以同大家講下。 三月一號嚇，三月一號就 會上。好嘅，嗱呢套唔會突然間 Netflix 啊，放心嚇，唔會嘅。 應該嘅， 唔會嘅，冇可能嘅，都好嘅。 咁另外仲有一套同俄羅斯有關嘅，就係叫做《紅雀特工》，都係三月一號。 係啊，下個禮拜就做啦。哦。 係啦，又 係 同俄羅斯有關。 就係啊 ，Jennifer Lawrence 就好多人睇完就話咧。呢度仲唔係黑寡婦咁樣，咁擺到明就係啦，即係唔用黑寡婦嘅名義拍到套黑寡婦，咁仲要由 Jennifer Lawrence 咁啊， 性感演出喎，今次係非常性感啊，睇啲畫頭佢係。 係咩？咦，唔係因為上次變形女都咩㗎啦？ 呢個直頭好犀利喎，係 咪？冇露點啊嘛？ 未知啊，唔係未係未知咋？ 係佢三級噶啦，已經係， 已經係三級噶啦。 明白。 會瞓身到咁。係 不張飛攞人露點睇過噶啦，即係網上啊。係 冇咩 嘢， 嗰啲咩相。 不你冇喺個戲度試過啫，所以其實唔係咩，又唔係有啲咩嘅。 幾觸目嘅呢套都幾觸目。 如果你話佢劇情需要咁正常嘅，因為佢呢套係。真係嗰種， 因為荷里活明星都唔係好。唔 係佢的確佢訓練佢哋係用性嚟去即係引誘啲人咁嚟即係套水情報咁佢。 電子魚烏啊！ 係啦，電子魚烏啊嘛，呢個係如果係嗰啲咩莫扎德嗰啲就係係啦。係係 咩電子烏 啊？ 係 咁 係 係誒，電子係女仔啊嘛，烏啊係男特務啊嘛，就啲咁嘅嘢嘅。 係啊，即係如果佢個故事講到 female 咁，其實係好正常嘅，係啊。就係咁噶啦，係咁就係用啲咁嘅嘢去套取嗰啲情報，咁佢訓練班女仔都係咁啫，係啦。咁你話有啲即係突破而 出， 都一定有嘅，係啊，冇你唔好覺得好出奇啦，係啦。咁當然呢套都有殺人啊、打嗰啲嘢啦，係咯係咯。 一定有嘅， 應該 OK 嘅，係嘛？唔會話太流嘅，係咯。 應該娛樂性應該 OK 嘅，你嘅 不過就唔會有 Iron Man 啊嗰啲登場㗎啦，大家放心係啦。 應該冇呢個 係啦，冇 Adventure 書嘅係啦。咁啊，但係咩跳下芭蕾舞嗰啲就又有嘅。 係啦，另外仲有套動作片嘅就林超賢導演啊，《紅海行動》都係三月一號。 我聽講都話 OK 喎。 聽講話仲有咩大陸嘅應該軍方會協助去拍攝，應該都好勁嘅。 係，即 係場面好似好勁。 即係同哥斯拉咁啊！ 嗯，係啦。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如果鍾意港產片或者中國片嘅。 嗯，軍事或者係軍事電影啦。 另外仲有一部賀歲片喎，後賀歲片啊。 係 係。 大吉利是。 唔 係。三個小新去送殯啊。 咁都叫賀歲片？ 竟然仲喺正月仲要上一套三個小新去送殯。 邊個做㗎？謝賢啊，胡峰定？ 唔係喎，佢啊，我都唔識㗎。 周春蝶啊，嗰個邊個做㗎？ 唉，竟然有套咁 咩戏嚟噶？香港戏嚟噶？ 唔係啊，應該荷里活片。 哦，荷里活片嚟嘅。係 啊， 係 啦、啊，係啦、啊，應該都。 乜鬼嘢嚟㗎？ 唔知咩料啦，係、 哦、 啦、啊。有邊個做㗎？我都唔知。 嗰、那個係阿摩肥人啊。 係啊，摩肥人。 哦，笑片嚟㗎。 但 係 佢呢度留曬白須、白頭髮嘅、 啊， 所以唔認得。 系啦，另外就仲有嗰个就系、是、都唔识啊！另外有个就如果你有睇美剧嘅咧，就你睇《绝命毒师》嗰个男主角啦、 哦， 应该系嗰个、 哦。咦？咁样？ 制毒嗰、那个 系。 嗯。 嗯。 即系上次哥斯拉做老豆嗰个角色嗰个啊。 哦。 系啦。嗯。 哥斯拉。 即美版 嗰啲啦，美版 ，OK，OK，OK，OK， 系啦，嗰、okay, 那个有份做嘅， 明白。 咁就呢套咁嘅戏，我谂都系 咪笑片嚟嘅咋？听个名 系咯， 唔系，但系呢几个人做嘅笑片咯，唔觉得系咩戏嚟噶？ 好奇怪啊！ 嗯， 我哋真系 OK， 好，咁有兴趣啊？ 唔紧要啊，有兴趣 睇下 呢三个男主角有兴趣嘅、 嗯、 都可以睇下。 冇错，好，做咩啊？ 另外有套我唔识嘅动画嚟嘅，唔知阿芬你识唔识啦？ 请问 要 D M I D 啊，系啊 ，D M I 系咩嚟噶？ 系，请问你今天要来点套丝吗？ 系， 其实都系啲日常闲气轻松萌系嘅温情搞笑片啊。 日本卡通嚟嘅 系日本动画系冇错。 嗯 ，OK， 有冇电视噶？ 有、 哦、都有 TV 版有 就，哦，即系就系十欢迎， 好似有两季到啦。 哦，即系都系好出名，十欢迎嘅。 如果中意睇开呢啲废萌番嘅话，就一定会睇嘅。 但我见到全部都女仔嚟嘅喎， 哦系啊系， 男主角噶。 冇冇冇， 男主角噶真系。 可能嗰、那个，我睇下呢个 poster 嗰度有冇影到嗰只嘢先啦。 哦，系一只嘢。 都系日常嘢嚟嘅啫，佢呢套嘢。 系啊，冇错啊，影唔到嘅系。 即系唔系人嘅， 系 一只嘢嚟嘅。 都系。 系系，佢嗰度有只应该系阿爷嚟嘅吓， 吓 咁就系吓系啊系一嚿，嗯，我唔知点形容啦。 咁样 喎，吓吓吓，类似咁啊吓。 系佢爷嚟， 系啊系啊， 饭团咁样嘅喎。 系啊系啊， 咁样 成日黐喺嗰个算唔算女主角咧吓？ 蛋 啊，系啊，黐喺佢个头度。 佢阿爷嚟，点解个爷会变咗嚿饭？ 唔知， 佢买咪嚿叉烧。佢老豆都话叉烧啊，生到叉烧嗰个啊， 都几怪喎呢句嘢。 但系你唔使理佢嘅，嗰只都系吉祥物嚟嘅啫吓。 哦，即系都有一定嘅 fans 嘅，其实呢套 都有啲嘢。 哦，真系唔识啊呢个真系。嗯， 真系脱晒节啊你真系。 系咯系咯， 阿爷竟然系够饭啊！ 系咯够饭，真系奇怪。 咁总之其实都系围绕住呢班女仔，佢哋喺佢嗰个摊嗰度嘅。嘅事，咁同埋佢哋會係做呢個兼職咖啡嗰啲嚇服務員咁啦。 咁佢哋班女仔有咩關係咧？同學 啊，同學咯。 哦，都係冇乜嘢講 嘅 啫。 好特別啊，係咯。香港大可以劃翻到喺茶餐廳嘅女仔噶 嘛？其實係點解唔搞啫？ 系咯，嗰阿爷系快多士啊，喺个咩菠萝油啊， 系咯， 啊都得咁样吓，打低个头度一样嘅啫， 成个菠萝油打喺个头度啊， 系， 呢个一定系太兴或者系唔系呢个一个翠华反攻太兴嘅一个广告嚟，大佬，因为你挨人命啊嘛，我又整翻啲闲嘢，我啲 in 啲啊，要玩啲后生仔识嘅嘢啊。 系，唔系呢个反攻日本都得啊？ 啊， 咁劲！ 我话嘅， 将呢、這个、 其实呢、 這 个唔系、這個、其实呢个台湾做咗啦， 多 啊，系、 台湾上咗噶啦，已经 唔系， 唔系，我话台湾咧都有出呢、這个即系将啲小食啊二人化，系依家有啲珍珠奶茶同埋另外一个系鸡扒， 唔系，但系你嗰个二人化变到女啫。 系， 而家你整嚿嘢搭喺条女个头，呢系佢未追到，呢个真系犀利。成个奶酱多啊，黐喺个头度，即系嗰啲女啊，成头一个系菠萝油，一个奶酱多啊， 嗰個有串魚蛋嗰之類啊嘛，有個餐蛋麵啊嘛， 咁樣。 佢基本上個頭髮就係一個餐蛋麵嚟嘅，係係咪咁？ 怪 啊，都要嘅， 諗都冇諗過啊！你啊，超越你阿本仔啊！ 好啊，咁啊，仲有三月八號呢度寫話有《獨舞者羅拉》啊。 啊，应该系噶啦呢个。 系咪噶？有 Netflix 我惊，大佬。 冇啩，咁都 Netflix。 好难讲，唉，好难讲。呢、這个女主角咧，又系好虾人睇嘅，即系你谂下上啲 uncle 嗰啲。 系。 应该唔会啦，你自己住嘅。 你今日而家攞咗奖系嘛？又唔同地位啊，系嘛？ 嗱，咁我就为咗呢套戏咧，我又拎翻嗰只 game 出嚟打一次嘅，即系《盗墓者罗拉》新版，我又 新嘅 套。 O K。 佢應該同個故事應該同嗰個唔同嘅， 我應該唔同啦。你嗰個係流落咗個地方咁噶嘛？ 因為佢嗰個 game 如果講新版 game 呢個第一集咧，就唔係幾講佢老豆嘅。 係。 咁我睇呢個個畫頭就講佢老豆多啲。 佢老豆直情都未死嘅，原來我睇佢嗰啲再新啲畫頭，且係穩定嘅，係咪？係 咯係咯， 係咪冇死啊？係即係好似引咗去嗰度咁，其實老豆未死噶嘛，好似係。 引咗去嗰個荒島度啫嘛。 咁佢老豆系坏人嚟噶， 根本同个 game 唔同嘅。 佢老豆系坏人嚟噶呢度， 应该唔系嘅，应该 唔系坏人嚟嘅， 应该唔系坏人嚟嘅，系啦。咁总之佢系讲佢系第一次出任务啦，系讲 系 啦， 同埋同阿吴彦祖一齐去嘅， 系啦。咁系咯，总之唔使打翻个 game 啦，原来唔同嘅。咁今日都 系唔同嘅，系啦，除咗个身材似之外啊，冇咩一样嘅。 其实佢还原得几好噶，佢还原个 game， 还原个身材啊嘛，系啊。 即係話佢唔似，可能真係未打過新版個 game 嘅就係。 唔似嗰舊嗰個點可能似啊？起國嘅大佬。 舊嗰個安祖連奶啊嘛。 唔係，舊嗰個係起國㗎，高達心口㗎。 咁嗰個係第一代啫。 唔係停留咗嗰度咩 ？PlayStation 三版本嗰啲都未至於咁衰嘅。 哦，即係都安祖連奶真型嗰個就。 係都安祖連奶咁。 都球形嘅 ，OK， 唔係高達咁嘅。我心口上是高達咁樣。 如果 game 嗰個第一集，即係新版第一集，講佢去講翻日本㗎，係去咗日本嘅。咩講係咩邪馬台嗰、那個？ 邪馬台 故事㗎。 哦。 係啦，講嗰個故事嘅。咁佢而家呢個，佢都係講翻去日本荒島喎，但係佢應該唔係講，佢都係講去日本海域嘅一個荒島嘅。但我諗佢唔會講邪馬台嗰個故事㗎，照計。 哦。 係啦。 犀利喎！邪馬台。 所以就應該同。 揾到呢、這個咩喎？呢、這個磁力鐵甲人喎、啊，應該。 所以應該嗰、那個game 個故事有出入嘅，其實。 嗯應該唔係咁大關係啦，係佢都係攞翻個形象，佢呢、這個就係、是、一個後生嘅羅拉嚟嘅。 係啦係啦，即係等於嗰陣時安祖連拿嗰個都冇跟翻 game 啦。 係嗰、那個時唔拉架嘅大佬。 系啦，仲見到任達華添。 係，冇錯，打到去呢個 IFC 係。 IFC 添。 哦，係。 係啦，未起好嘅 IFC 度跳樓。 係啦，所以唔使理啦，所以大家可以。 唔使理啦，攞個 image 嘅啫。咁啊，吳彦祖呢個角色係有冇嘅咧？遊戲有冇重？ 冇嘅，喺第一個遊戲係冇呢個角色，冇重要嘅。 哦，冇嘅。 所以應該冇吳彦祖，我都有留意翻。 即冇呢個魔獸世界嘅角色出現係啊。 好嘅，冇嘅，冇嘅，系啦，系啊， 即最屘原來佢都係由幻化人形係嘛，原來就係呢、這個啊古爾丹啊， 係啦， 係唔知啦，點都睇下嘅，係啊， 呢個八號係啦， 即係個女主角我就未睇過佢做打女，基本上嚇， 要睇下，我睇畫頭佢啲身手 OK 喎， 即係今次佢係練到有肌肉嘅， 有啲肌肉喎，幾好喎，我覺得，我都有啲期望喎，對佢做係啦， 好啊，睇下点。不过我就觉得佢做文戏啊好啲嘅，咁啊，睇下点咯，系咯。唔系，因为我觉得佢一做打片咧，我觉得佢个样嗰时系 rock 嘅变咗。吓吓，系个样你留意下个样，个样嗰时系 rock 嘅大佬，系即系个样啊，我唔系讲个身形先系 rock 啊。 哦， 个样嗰啲似变咗，一个样想打人嗰个样，我点咁似阿 rock 嘅？ 哦， 佢同阿 rock 可以做乱马，我觉得系。 咁样 系男女版。好，到时睇下，咁我都 OK 呢个女主角嘅，睇下点都睇嘅，都唔系。 咁就到三月十五号，就有一套讲关于 Winnie the Pooh 嘅戏。 讲关于 Winnie the Pooh， 即系唔系 Winnie the Pooh。 系啦，就系讲 Winnie the Pooh 嘅作者啊。 喂，咁呢套戏内地一定唔能够上画啦。 Winnie the Pooh 呢个角色出嚟。 呢套戏一定内地唔可以上画啦。 系，又有小丑女做嘅，就系小丑女做女主角嘅。 就叫做再 即係你意思佢係講作演翻 嚟嘅，其實係演嚟嘅。 哦演翻嗰個作者， 上次神奇女俠嗰個作家嘅啫，其實佢係啦。 咦？咁但係個故事同 Winnie the Pooh 有咩關係咧？ 佢就講佢一家三口，因為佢有個仔嘅。 哦哦哦。 點樣啟發到靈感就寫咗 Winnie the Pooh 呢個角色出嚟？ 明白。 係啦，佢就講翻呢個故事。 即係同某啲國家、某啲領導人完全冇關嘅。 冇關係，冇。 哦，使唔使澄清翻呢樣嘢咧？系咯， 我谂到上，因为里面应该出现冇出现到 Winnie the Pooh 呢个公仔出嚟嘅， 哦、 应该都冇乜问题嘅。 明白，系， 因为我睇画头，佢起码冇就系卡通公仔走出嚟。 咁但系点样大家会知道系关于呢样嘢咧？如果系咁， 可能佢画即系拍嗰时有啲手稿啊， 咁啫。 因为可能当年因为一次世界大战，可能当时嘅 Winnie the Pooh 都唔系而家呢个样都未定。 哦， 因为当年嘅米奇老鼠都唔系 即系神奇女侠都唔系而家个样咯。 啊、可能是那個草稿會不是這個樣子、都不出奇的其實 是。是是 是明白。好 另外3月15日還有一套叫做拆鬥就是戰狼三八個男主角做的。 哦。 就是都是一些犯罪片這樣就是說是。 拉布拉特是。 是啦就是說他是白宮淪陷的幕後班底來的、 哦、 全部都是。 哦咁樣， 咁我諗睇 action 應該都冇。 都係啲有少少軍事，有少少咩咁嘅 feel 咁樣。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應該冇乜點衰啊！如果你睇 action 嘅話， 另 外有套唔知係乜嘅，又係15號做叫十級風劫，我就唔知你做。 叫做咩啊？叫咩？ 十級風劫啊！巨風個風啊！ 咁啊都係好明顯講嗰啲風㗎啦，停下呢、這個。系咯，但就唔知咩戏，系咪？系咪都系有啲历史有啲咁嘅事嗰啲噶？讲翻，即系某一年嗰个事件咁样噶？讲翻， 咁就唔知啦。佢就讲一单劫案噶喎。 咁样， 即系可能借个风， 又利用嗰单劫案就借呢个风暴嚟完成一单劫案啊！佢哋 咁系咪历史嘅，定系作嘅咧？ 我想是作的啦， 我作嘅啫 ，OK OK， 即係唔係有點事嘅。 作 趁火打劫，趁風打劫，係 咯， 趁上司打爆風球係咪？冇乜人。 好，咁跟住快啲啊！跟住就係十五號都係有蒙面超人同埋。 乜都咁多嘢做嘅，突然間十五號。 係咯，十五號好。 十五號突然間臨臨聲十幾廿套戲。 係啊，仲有套咩港澳分子咩劫機韓劫168小時啊？ 哦， 都是15号 做的。有 冇啊？呢个就真人真事嘅，应该系。 冇关公升嘅。 冇啊，冇冇关佢事 嘅。冇嘅，次一定有佢。 1976年呢个恐怖分子要求以色列释放52名巴勒斯坦人质啊，就劫咗部飞机嘅嗰一。 因为咦呢个好睇喎。 啲 有咩系入边个做嘅？入边个做嘅？ 哇，冇睇下先。 冇讲。 冇讲， 做咁嘅戏啊？叫咩名咁？英文叫咩名 ？Seven Day In 嗰个唔知咩啦，嗰个唔知咩名啦，系啦， 一个地方名噶啦，应该系啦， 系啦，你或者嗰个航班或者嗰个航空公司嘅名啦，就唔知啦。 嗯， 系啦，有部咁嘅戏。 哦， 咁就边个做啊？就唔识嘅，其实。 喂，咁就话嚟紧。 我有啊，原来系有啊，上次原来个男主角就系上次拨论啊。Coverfield 嗰個男主角，即係阿一嗰個啊， 邊個？ 阿力高蘭武達。 力高蘭武達做嘅，哦，咦，咁做翻呢啲好睇啲喎，係咯。 啊，可能會好睇啲啦。 好睇啲。係 啦，係啦，即係正常啲嘅戲啊嘛，呢啲起碼。 冇錯，冇錯，即係有演技發揮呢個。 係，應該 OK 啦，如果係咁就係啦。 你咁又話排緊隊，好多超人嘅，點解港劇都未到 下个月，下个月仲系做紧黑豹啊嘛，因为所以四月先至有复仇者。 哦， 但系下个月去到月尾都喳喳林都有太海战太平洋二啊，又Ready Player One 啊，咁都 哦，即系Ready Player One 都下个月就会做啊，咦，咁好啊， 29号做啊，都够肯噶啦，嗰个尾都。 唔系我见到咧， 仲有Pokemon 做添， 哦 ，OK， 系咯。仲有一套就3月22叫第五次元啊，就迪士尼嘅一啲奇幻片嚟嘅。 哦，那个咩唔知咩 Winkle 啊，系咪嗰个 啊 ？Winkle in Time 啊， 系啊， 有个黑妹仔啊咁样噶嘛，即系唔点讲咧？佢好怪嘅，我睇过个画头，系咯， 即系咪入去搵老豆定咩嘅？ 喺啲时间旅行又，但系佢又有啲女巫咁嘅，即系好奇怪嘅。 哦， 都好多黑人嘅，好多黑妹嘅，呢度都系 唔知啊，唉、哎，真系我谂 系迪士尼噶呢套嘢， 佢写明迪士尼 嘅，迪士尼啊， 即系佢英文名有迪士尼嗰个字噶，唔知点解，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奇怪，好特别强调呢样嘢噶，系啊系啊。 哦，咦，有阿郭克队长做噶喎？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噶都有噶，不过佢好似留嗰啲须咁样噶。 系啊，留翻 应该做噶阿爸啦， 系嘛？哇，嗰一队长而家要做阿爸啦， 做到阿爸啦已经。 嗯， 咁样 好。 就 冇 就咁啦，三月就系啦， 好嘅， 系啦就系咁啦，就系、是、嗰一带就系、是、月尾要留意嗰一带都系差唔多啦。 啊，港流有一套喎、啊，就系、是、呢个《齐木楠雄的灾难》啊，都系三月廿二。 但我就唔识个原作嘅，你识唔识啊？ 都唔系好识，即系不过系要系咁以望过下啦。 因为有动画版嘅， 系啊系啊系， 看都系阿肥环嘅啫，又系。 啊 系啊， 都系嘅。 但呢度肥环就做翻学生妹啊，冇咁又 OK 嘅。我样呢度就冇咁核突嘅。 即系呢套都系搞笑嘅啫吓，你当个银魂嗰啲咁样睇就得噶。 系，但系佢个样唔银魂啊嘛，个 个样正常啲。 个样好好多呢度。 B 咁嘅样。 即呢度个样就正常嘅，系有个波个头嘅，系超能力嘅玩。唔知做咩嘅，好黐線嘅，係唔知佢講咩嘅。 佢講到嗰個頭上面有兩個波嗰、那個嗰、那個人就係、是、係啊，同埋係超勁嘅。咁但係佢就負責係算唔算係俾人玩嘅嗰下？ 其實係咪成班同學都有超能力㗎？佢哋 哦，咁我又唔清楚啦。總之呢套都係啲搞笑下嘅 學校咁樣搞笑咁樣咁啊，橋本環奈呢度個樣就反而 OK 嘅。 系 都冇话整丑样嘅靓，呢度扮翻靓女嘅系啊， 哦， 系 咁样， 即系冇任何觉得好肥嘅喎，呢度又好似 O K 咁喎，你睇呢度啊， 系， 即系我谂日本校服咧，的确系经过精心设计啊，我觉得咧， 着得靓啲， 日本吓、啊、本身就系遮丑嘅，即系明明啲身形唔得啦，你唔系你日本啲服装，你真系留意一下啲和服又系咧，即系你睇咧啲女又矮又剩咧，着咗咧，哦又 OK 嘅喎，咁系啦，即系可以遮到佢嗰个唔好嗰啲身形啊，脚粗啊，短啊啲嘢，系啊，咁啊边个系真嘅？的确系啦，咁样系啦，不当然真系太核突就点都唔得噶啦，系啦，即系你稍微少少吓，唔系咁好就可以遮到咯，系咯。咁你见啲学生装都系嘅，你见嗰班偶像都系嘅，着学生装嗰阵真系靓啲嘅。但系佢一着第啲衫，你会睇到咦，点解怪怪地嘅？但系着学生装真系真唔觉噶，全部都系美少女咁啊！你觉得啊？ 系 就咁啊。 好 系啦。好咁啊，睇下中意桥本环奈就睇下呢套啦，即系都系啦，叫做呢套啦，系啦，搞笑咁啊。 就系同埋佢嗰个导演就系银魂个。编剧同导演所以大镜一定好好笑啊！呢套 即都系继承翻嘅，明白？我唔觉得都系肥环啦，系咯。 啊，变态超人都系佢嘅吓，咁应该 O K 噶。 系咁，你话好笑就应该唔会失败嘅呢个系咯。 系 咯，笑片角度啊。 只要唔认真就得噶啦，系。 咁又唔係嘅，咁佢係即係佢又唔係話爛㗎嘛，拍得。 唔係我意思，即係搞笑就 OK 嘅，冇問題 嘅。即係佢本身係笑㗎嘛，係咯係咯係咯。佢又唔係話拍得渣嗰隻係咯。 我意思都係瘋狂搞笑啊。 嗯，係咯，即係銀魂都有佢個 production 嘅，講真。 係。 唔係話真係好求其，唔係求其嘅。 佢醒目，佢醒目攝喺廿二號做都醒嘅啦，其實都。 嗯。 啊！你如果落去三月廿九，你真系好大镬。 就撞正啲大片，系、 哦、 啊。 哦，不过佢呢套其实本身你中意睇开呢类型嘅都冇走鸡嘅。 咁系你唔中意嘅，你都唔会入场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银魂呢顶唔顺，你点会入去睇啊？系咪先？ 唔多系。 但你银魂有一定嘅名气啊嘛，呢套其实又唔系真系咁知喎，大部分。即系 如果俾人知嘅话都知噶啦。 你历史冇咁耐。 冇睇过呢个原作啊！我哋就真系冇乜点接触啦。 因为我哋冇睇正常嘅， 人民点都睇过下嘅，即系无聊点都睇过下嘅，即系咁 都睇过， 三 万 多啲，有啲集数系嘛，系 咯。今个礼拜咪掟咗《飘零》都系有真人版啊嘛， 系有，但系有冇话几时 啊嘛？ 系啊， 系啊，科成 睇过啲画头嘅， 但系未，我觉得都几得意喎，个画头都几过瘾喎，佢 系点啊？觉得点？ 我几过瘾嘅个画头，我觉得都。 都 OK， 我覺得好似 即係個女仔啲人就好似話唔係好 buy 咯。 但係男主角冇乜問題喎。 男主角都 OK 嘅，係 咯。係咯。 唔係佢好似都整到佢好似好橫咁喎喺裏邊，即係佢平時你覺得好瘦噶嘛，係咯。 係咯。 呢度睇到你覺得佢幾橫咁喎，睇落去係咯，即係 做曬啲漫畫男主角嘅，越嚟越做多噶啦，而家 咁冇辦法啦，係咯。 代替咗佐藤健咁滯喎，想 佐藤健咪而家慢慢佐藤健少咗啦， 可能年紀大咗， 大咗之後又有喎， 之後又有 佐藤健做，係啊，咁咩犬屋 犬屋夫 啊，犬屋夫就佐藤健啦，變翻係啊， 哦，咁佢搭個阿伯即刻後生翻啊嘛。 但佢唔知點樣仲可以做翻高中生嘅，真係。 唔係因為有阿木梨憲武做咗阿伯咯。 係啊， 係咯。 哦，咁樣。 咁但係木梨憲武就扮老咗嘅。 係 係啦，咁佢又扮翻 young 啲咁解嘅啫。唔係佢哋唔搞嘢啊，嚟緊係做咩聖咩嗰個咩聖歌傳啊？ 聖歌傳係 呢個要講下啦，大佬。 嗰、 那 個係電視劇嚟㗎嘛？聖歌傳係 嚇 電視劇定電影嚟㗎？其實 戲嚟啊，我唔知喎，咁我又唔知係電視劇定電影 喎。 但係 應該係戲嚟嘅。 重點係邊個做啫？係啦係啦，即 係重山賢一 係做邊個咧？ 係啦， 同埋嗰個阿 重山賢一做阿耶穌 係啦， 係啦。另外嗰個係啊，嗰、那個叫乜鬼名唔記得 咗。嗰個唔好識。 佛祖係邊個嚟嘅咧？ 嗰、那個係咪我們的超能力者嗰個男主角嚟㗎、 啊？好似係染谷將太，好似 係。係，好似係染谷將太。 染谷將太。 唔會揾阿勇者個佛祖做嘅，放心大家。唔係嗰個做佛祖，雖然嗰個非常之出色啊，做佛祖做得啊。 係啦，就講一個做佛祖，一個做耶穌，點樣同居住埋一齊嘅故事。 哇！但係佢個故事去到有啲 BL 咁，我哋覺得 有啊。但係你睇翻個漫畫，其實好難拍到電影喎，因為佢係一個小短片、小短片一節嘅故事嚟㗎嘛。 同埋佢講啲嘢都 有啲似羅馬浴場咁嘅嘢。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似。同埋佢話佢哋係耶穌同佛祖啫，但係其實佢又冇做啲乜嘢喎，即係佢唔 係一普通。 哦，唔係㗎，唔係㗎，其實佢哋。即係佢哋係會有佢兩個人嘅特性嘅，咁但係咧 佢 就唔夠世界，唔會嗰啲嘢。 佢又唔會打，又唔會行啲神跡，佢都普通 人。係啊係啊，又做啲乜壞嘢？ 我直情真係超級市場買嘢翻嚟咁咁， 又進到普通人咁嘅樣嘅啫喎， 冇錯啊，普通人咁樣咁其實係一套日常翻嚟 嘅嘛，係咯。 即係 what if 佛祖同耶穌係生活喺我哋個時代咁嘅啫喎？你覺得係？當然個故事好得意嘅，係咯，即係佢呢啲係 drama 嚟嘅咯。我覺得如果你換咗做真人做，一定係係咯。 係啊， 不過呢個當時都好受歡迎嘅呢個作品，因為始終 有趣嘅，有趣嘅， 攞咗呢兩個人物已經係係咯，其實好敏感嘅。 系噶系噶， 即系我都唔知道到时会有啲佛教同基督教团体出嚟嘈，我惊啫，即系上街咁之类。 有动画版噶呢套嘢， 有， 系咪？我又画过 嘅，有动画版嘅，有 动画版嘅。啊，我又冇睇过，我等我搵翻嚟睇先。 我有立过个漫画版啫。 系咯， 因唔系动画版，其实好多时啲人都会 cap 佢，唔系佢 cap 一段仔咁样摆出嚟嘅，因为都搞笑啊嘛。 系 系啊，本身都漫画都搞笑，好搞笑。 幽默咯。 啊，都幾得意嘅。 即係佢唔係傻嘅，佢哋唔係傻嘅，佢係幽有啲講啲嘢好幽默嘅， 好絕鬱咁。 係咯，絕鬱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傻嗰種搞笑嘅戲嚟嘅。其實佢唔係整衰，佢唔係整衰啊！耶穌同阿佛祖嘅喎，大家唔好 以為 係唔係醜化嘅喎，係啊！即係佢到底佢哋喺日常生活裏邊，佢哋會係點嘅咧？如果耶穌同阿佛祖係住喺我哋。嘅城市嘅時候咁咯，所以咁其實都幾得意噶，我覺得呢個假設都係啊係啊， 係啊，同埋佢兩個係真係有能力噶， 但係佢冇 能力 㗎，有， 即係佢唔會成日用嘅， 我都唔覺佢有做過啲咩嘅，係咯，我叫佢成日喺度，唔係佢哋都攤喺度，有睇公仔書嘅喎，佢哋做啲嘢好正常人嘅。 哦， 係，你唔覺得佢哋咩成人嚟，冇普通人咁咯，係咯。都是要吃饭都是好正常咁样嘅啫喎，系咯，嗯，咁到时睇啦，得意嘅，得意嘅。如果到时真人版，同埋你揾两个其实都系演得嘅人咧，你都知呢个一定系系 啊，系啊，仲系个幕后系阿山田孝之先至得意喎，系。 竟然， 即系个监制好似系山田孝之嚟。 咦，咁佢唔揾翻佛祖做佛祖啊，真系好彩啊，真系。 佢唔做咯，佢做都得噶。 唔系啊，佢多数揾翻阿佛祖啊，大佬，佢啲戏一定入个佛祖。 呢套又系福田弘一喎。 系， 即系又系 做导演啊。 哦， 系啊，系。 即系都系阿颜云云嗰个。 系啊， 咦，咁呢套又唔同风格喎，呢套唔搞笑。 呢套幽默啲喎，冇咁。 系咯。 搞笑幽默少少噶喎。 系咯，会唔会会唔会俾佢搞到变咗傻咧？ 太夸张咧，会唔会有？ 唔知咧，到时睇下要系。 要睇啦，真系。哦，咁即系肯定系电影嚟啦，如果系咁样就。 系啊，咁应该系啦，应该系啦。 哦。 呢度做电视，我谂困难啲，系咯。 嗯嗯嗯。 系咯，可能要用戏先可以。即做到個效果，唔係佢有機會咧，有時有連動嘅電視短片。 你揾得呢兩個做嘅話，我諗未必會係呢個。 唔係㗎，日本好難講嘅，日本冇乜嘅啫，其實。 唔係，即係佢有機會有電視連動啊！有機會有電視連動翻啊！係啊，有機會，好大機會添。你咪好似嗰度咩散步者咩散步侵略者嗰啲咁啫嘛，係咯係咯。 你進擊的巨人， 其實我遲下可能有會睇到嗰套嘅嗰個信，散步侵略者，即係嗰套戲啊，我講。如果睇到同大家講啊。 好啊好啊。 但呢套好似香港冇話上係咪咧？有冇咧？定係 好似都有啊？消息都冇，完全冇消息。 我之前好似唔係話做定咩 咯？ 冇咗。 冇見過。 真係可惜啊！不過呢套好冷門嘅，講真真好奇怪啊，大佬。係咯，你以為睇外星人咩侵略地球啲外星人普通人嚟嘅？但系佢系好另类嘅恐怖咯，做一种系咯系咯， 系 系咯咩偷咗你嘅概念啊嘛，系咯。 呢度又写佢可能系电视剧嚟喎。 咦？ 吓，可能系 咁样 变翻？ 哦，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正话讲 嘅，唔好理佢，唔好理佢，系 咪都睇噶啦？ 我怀疑系两样嘢噶。 系。 系啊，应该可能都系有戏都有电视噶，即系联动嘅应该系。 嗯。 唔出奇嘅，日本好普通嘅呢个系咯。即系电视出下，跟住由戏院等你有个剧场版咁呢个，唔出奇，一啲都唔出奇，系。 嗯， 好，到时睇呢个几得意，要留意。 几个人？呢个几个人睇啦？ 系咯，好，仲有冇？ 好啊，睇咁多先啦。 冇。 系啦。 好。好啦，咁好啦，咁啊，再讲多次啊！我哋系25号星期日3点啊，有聚会啊，喺信和门口等啊，系啦。咁今次可以嚟同呢个讲唔断气安卡系啦，倾下偈系啦，咁都咁啊，阿北打都话佢会带咗好多一啲即系电影嘅一啲嘅周边啊，系啊，佢话好多啊，系啊，会带俾大家。咁大家都可以即系带或者有准备啦，有啲可能你未必系实物嚟噶嘛，例如可能有啲音乐啊咩咁嗰啲可以系一个你带个手机嚟，或者你到时批翻出嚟都可以，即系好多方法嘅，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大家分享下会可以各种啊。电影周边或者倾下关于电影嘅嘢，或者创作上嘅嘢都可以嘅，系啦，系咁今次就应该会多人啲，系咪？嗯，热闹啲，系啦，咁啊， 咁应该我同芬芬都会喺度嘅， 嗯， 系啦，我哋都会出现嘅，系， 系啦，好，咁大家报名啦，系咯，或者可以 PM 都得嘅，系啦，即系如果去想话定俾阿芬妮听你会嚟嘅咩，咁我哋咪即系会预啊，系啦，好冇？ 嗯， 好。 好嘅，好啊，冇嘢补充系咪？ 好， 好啊，咁啊，大家记得啊，上翻去啊，呢个 rec 咗先啊，同埋花生台都听我哋啦。好啦，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 拜。